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孙茂昌来到军师府征求两位姑娘的意见，那么二位小姐呢没有明确的反对，说要考虑一下。孙茂昌也觉得这个事情成功的几率很大，回去等待消息。最终这两位姑娘究竟会不会答应和凌元圣秀成婚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孙茂昌一瞧乐意回来了，见着王英，见着啊凌元圣秀哥俩，把去军师府见二美所有的情况一说。你叫杜林，你叫杜茂，你们哥俩记住了，金龙传传主是你们俩的爸爸，我是跟人这么说的，你们俩人是为了报岳父之仇到这儿来的。你瞧我们俩多高尚，又那么样的忠贞美人，我们俩这模样您跟他们俩说了，嗨，你们俩这模样多棒啊，不次，他们俩也挺漂亮，郎才女貌合适，我反正不能看这俩姑娘给了杜林杜茂啊，那俩狗小子给你们俩合适，行了，那听您的吧。那他乐意今儿晚上您去喽，得着回信怎么样？明天就洞房。好家伙，俩打一个鸡铲儿。那晚上您再辛苦一趟吧。行了，吃吧。吃完饭，老头子溜溜达达又奔军师府了。到门口没让进去，人家出了一人。您俩甭进去了。俩姑娘不好意思的，跟您说乐意，乐意是乐意。既然您老从中维持，什么时候团圆呀？您咱定过个日子吧，我们这好布置布置。布置什么呀？跟俩姑娘说，事在紧急，定是定，卯是卯，今天日子就挺好。我这就回去，趁夜色茫茫就给送过来了。白天走让人看见怎么办呢？不是您这也太急了。我们这俩大姑娘，我们府上虽然说老家家没了，但是也不可太草率了，我们把姑娘的绣房布置布置，是不是？明天新姑老爷来喽，怎么也得吃点喝点啊，不能太寒酸喽。哎，那也成，行了，那你们跟姑娘说，我把口气就带回去了。明天晚上，白天又不行，明天晚上还得钟点，我把新姑老爷给送过来。行了，就这么定，好，就定明天晚上。这边没什么准备的。人那边一通准备，军师府全动员起来了。怎么把姑娘的绣房得布置布置啊，布置成洞房啊，也没法下帖子请人。 怎么也得做点酒菜呀。天黑了，把小哥俩送过来，双拜花堂。这儿凌元冒杜林之名跟邓美玉拜堂成亲，盛秀呢冒这杜茂之名跟陆素锦拜堂成亲，双入洞房。到洞房了，把脑袋让这个花儿什么的都摘了，盛秀往这一坐，也没细瞧，动手的时候没看长什么模样，让我们这孙大义说貌比天仙了。瞧瞧，灯下观娇娘，还盖着盖头。哎呀，有那秤钩没有？拿那秤杆挑盖头，这屋也没有。陆素琴呢，说话了，你干嘛呢？我打算瞧瞧啊，您长什么模样啊？这盖着盖头呢，我找个东西把盖头挑喽。那不墙上有刀吗？呵，这家伙侠女啊，这都是一伸手墙上把刀摘下来，大拇哥舔崩黄亮出刀来，攥上这刀把，拿这刀尖一挑，这盖就唰啦一下，拿钢刀把这盖头给挑了，刀往桌上一搁，这么一瞧，哟，孙老头还真没说瞎话，漂亮啊。就打小的功夫，这是啊，真好看。还是不是说啊，穿的大红，为什么有热笑在身？嗯，除了那盖头是红的，身上还挺素净的，但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儿。嗯，哎，孙老头让我跟他圆房，打这儿我跟人家一过日子，我就得冒这个杜老二这知名。你说这要传出去，这可怎么说呀？桌上有酒，倒一盅酒，喝上了，把盖头挑喽。他瞧陆素琴，陆素琴也瞧他呀。九朵菊，陆素琴，沈凤木，仔细观瞧，一瞧这盛秀，哟，杜老二长得挺俊呐。昨天动手武艺也不错，别看让我给踹一跟头给擒住了，小模样怪好看的。杜二爷，叫谁呢？叫您呢？咱们夫妻两口子了，您别一人喝呀，难得您啊一片好心，为了给我夫报仇混进万龙藏风岛，那么昨天呢可是多有得罪。你等等等，先等等，谁杜二爷呀？你不是杜茂吗？去你的吧。哎，我装不了这玩意儿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非是金龙川的杜茂。姑娘一听，怎么着，猜着了，还真是冒名诈婚的。这刀就在桌上搁着呢，姑娘手疾眼快，一伸手把这刀就给抢过来了。那你是什么人呢？我姓盛，叫盛秀，那屋团圆的是我师哥，叫凌元，我们都是侠义门徒。呸！姑娘一听就急了，翻腕子一亮，这口刀什么侠义门徒，冒名诈婚，占姑奶奶便宜，看刀吧，唰，裹头就一刀，这身上一撩衣裳，蹭一下把棍儿扔出来了。洞房你带棍儿干嘛呀？踹窗户到当院，俩人乒乓就打起来了。俩人到当院这么一动手，就听见那屋，那屋也是洞房啊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在，要动手咱俩外边。啪嗒一下，一路金腾着棒把窗户给打碎了，地里幺零元也出来了，紧跟邓美玉攥刀也到天津当院，俩新郎俩新娘在院跟昨晚一样又练起来了，听汤这么一通打呀， 正打着由院外就蹦进俩人来，俩老头没走，一孙伯成一王英，俩人赶紧拿兵刃相拦，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，刚拿兵刃这么一拦，邓美玉攥刀过来，照着王英就一刀，老棒子你看刀吧。老头拿着铁棒子往外一推，这刀一压，这刀心里话说，攥着刀呢，你不让他撒手，他老跟你打呀，那没办法呀，伸掌一剪的腕子，这口刀嘡啷啷落地，后退。这孙伯昌也把陆素琴的单刀打掉，别打别打别打，你们俩老头太损了，勾结外人，探山的奸细，冒名诈昏不说，现在欺负我们黄花大姑娘，有碍我们的贞洁二字，天王殿评理。俩姑娘急了，那还不急，老哥俩回头一瞧，这小哥俩一人递了一条鹿筋藤着棒，我们装不了这个，跟您说，您在家说的蛮好，这便宜我们占不了，这不像话呀，这替别人名字骗人大姑娘，这呵，你们俩这屋，你们俩这屋。王英过来了，两位姑娘别生气，你们这孙老伯父啊出这主意实在是为你们俩人好。哦，这还是为我们俩人好。对，我们俩人跟令尊呢、令舅、陆广元我们有交情，你看看这还是有交情，这要没交情把我们姐俩就卖了，就卖勾栏院了。我说王老伯父、孙老伯父，事到如今任凭您怎么说，我们不能再信你们二位了，你看这事儿是他办的，我呀让他把这俩混小子领大屋，绝跑不了，你放心，哪怕明天天王殿治罪，是有是在一人短不了，你们姐俩要信我，咱们到这屋，这屋啊我跟你们俩说说怎么回事。孙伯昌这会儿没话说了，这小哥俩玩线了，您俩这屋，孙伯昌把这小哥俩领这屋，这洞房里头有酒有菜，这哥俩气迷心呢，您吃不吃？我不吃，不吃，我们俩饿了，哥俩吃上。那屋呢，玉杵敲三深香月老王英把这姐俩给领到这屋，坐坐坐坐，姐俩往这一坐，把刀往地上一扔，姐俩全哭了，没法不哭啊，怎么样的在存活世上为人呢，您俩人办这事情与我们的贞洁有碍，是这个他孙老头办这事儿啊，他是为你们好，没瞧出来，他要是把你们俩呀嫁给他们俩呢，他比嫁那俩强，也没瞧出来。什么年少的英雄冒名诈婚，您跟我说说，你们哪条站着理了，您讲出理来我就信服您。王英说，你看当然我得讲理啊，他这你爸爸不是死了吗，我爸爸在就跟你动刀了，他你爸爸为仇人所害，所以我们要报仇雪恨呢，探讨之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呢，以身相委仇敌，我们更吃亏了，更干不出这事来，杜家哥俩再是淫贼，他不是我杀父仇人呢，再说我爸爸就把愣把我们俩给他了，我们也不敢有康复命，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命运呢，那嫁错郎了也就嫁错了，没办法，父母之命，那这样的两性旁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，再是英雄侠义我们也不能嫁呀。对呀，他这俩孩子是侠义门徒，不是你们俩想的那坏孩子，侠义门徒冒别人的名字诈婚，他这主意不是他出的，是孙老头出的呀，孙老头出的，他们俩就没有点判断力吗，这么大的小伙子，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你们里通外合都得说好了，茫然不知就上这儿骗大姑娘入洞房来了，他这个 王音没词儿啊。为什么没词儿啊？情屈词穷啊，你这理亏着呢。哎呀，他我您呐别矫情，您哪条也说不通，我也打不过你们，我们也不死了，应当剪刀，我们姐儿俩就这一死，这一死便宜你们这老少四个了。你们要不宰我们，明天咱们就天王殿评理去，要想宰现在就动手，姑奶奶跟你们喝了，这姐儿俩呀这就开骂。王银在这屋听着，劝又没词儿，不知道打哪说好啊，这孙老头出这主意玩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正为难，外边有人高宣佛号，无量佛，呵，邓美玉露宿亲一听我们家热闹了，还来老道了，行了，今儿爱谁谁，有谁算谁，有谁骂谁。迈步进了一老头，我哎，这还没法骂，怎么老管家张生，张生进来了，王老寨主您出去。哎，提了铁棍，老头三个打眼也出来了，上那屋喝酒去了。二位姑娘，张大爷，外边来个出家人，说这事儿啊，他能劝，他知道怎么回事，说您要打算听呢，就让他进来，要不打算听啊，那就没法子了。这两个姑娘一听，哦，这事儿你们还有理，还能讲出道理来，我们姐儿俩真是糊涂了。嗯，让人欺负到这份上，你们还能告诉你们正确，你们对，我们真想阔阔听听我们到底哪儿不对，你们到底哪儿对。老道来了，老道就老道，好，您甭管是谁，你让他进来跟我说来吧。哎，这个诈婚这事儿就是张生想出来的，张生提醒了，昨天孙老头一走，这府里的一布置，老管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干嘛这是，说俩姑娘要嫁人。嗯，老头子一听，嫁谁呀、啊、说嫁杜家哥俩，不能啊，别人不知道我知道，老爷在世的时候上杜家退婚去了，昨天晚上闹的难道是杜家哥俩吗？找俩姑娘一问，俩姑娘说孙老头昨天审了，是金龙川的杜林杜茂。 哦， 张生一听这事儿不对，姑娘，这俩孩子不消好，自甘下流，这是千真万确呢。要照孙老头这么一说，有侠义情长，少年英雄，能行出这样的事来，他要想变也一时变不了这么快。叫我想啊，这里头一定是瞒名冒充，不见得是杜氏弟兄。今天晚上这洞房花烛可以办，要打算办，两位姑娘可得加小心，得审出个真名实姓来。叫您说这里边难道说还有什么岔头吗？据我想绝不能是杜家哥俩，那俩孩子没那么大出息。老爷在时候跟我说过好几回，无论如何得打退这门婚事，老爷不在，你们俩是我抱大的，我呀老奴拼着这一条老命不要，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办。张生提出来了，俩姑娘呢一时糊涂答应孙宝昌了，这老头子又提出反对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他这意见也得吸取，该布置还布置，俩姑娘暗含着可就合计好了，今儿这俩人来了重新再审一遍。那金龙川杜氏的底细我们也知道，小时候也见过这俩人，一问小时候的事儿，他们俩答复上来那就说明对，一问没有那就不对了。哪知这么省事，没等问圣秀就窜了，灵远也不干呢，连刀带棍就打起来了。那么老张生呢帮着家里人操持完喽，他都愿意呀、啊、这俩孩子学好，可估计没有那么好。老头子战战兢兢啊，由铺底下拿出一口刀来，老头子少年时候练过，可这个功夫呢一般， 这陆广元呢，瞅的老头子老练瞎练，陆广元就说，这个老张，你别瞎练，你要真想练有功夫，我教你两手。哎，那好吧。老头子呢答应完了呢，还是自己瞎练，陆广元没功夫教，多忙啊。哎，过两天想起来了，我教你一手，练一手，这不定多长时间又来一手。哩哩啦啦这二十来年呢，跟杜广元一共也就学了这么十来趟刀。这十来招啊，他练完了呢就一直没再练，这刀子都生锈，就跟铺底下压着。老头子今儿要玩命，给这口锈刀拿出来了，就这十几下笨把式，找块磨刀石，叉叉叉一磨，这口刀把这口刀还真给磨出来了。大半夜这把口刀刚磨出来，背后来一老道，你干嘛？哎呦妈呀！回头一条是一老道，长虫成精一样，这人天生的五常身材，细高挺长。你什么进来的？我梁福。你先别问我，你偌大年纪，白发苍苍，银叶之间，你磨这刀干嘛呀？我要杀人。你杀谁？杀新姑老爷。据我想啊，不是杜家哥俩上我们这儿炸婚来了。你怎么瞧出来的？那俩孩子不地道，打小就有恶名。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说过，这门亲事非打退了不行，现在又主动找来了，其情不真。好，忠仆义奴，忠心耿耿，可敬可赞。山人我呀是回灵观的，我叫回天道长，姓古叫古玄真。这个孙茂昌、王英办这事情与你们这两位小姐实在的是大有益处。怎么讲呢？跟你讲不着，你到头了啊。劝说两位姑娘，就说出家人至此有一片好言，乐意听我到屋里头跟俩姑娘把话讲明白了，不乐意听只当我没说，你们府上酌情办事就是了。古老道是个剑客呀，这么大的人物到我们家给我们家解决这家务事来了，老奴我先谢您。你这口破刀用不上，那行，您跟我到头了吧。到头了，王英正没词儿，俩姑娘坐五马街，骂的老头啊呆着不是不呆不是。张老头进来了，张生进来先给王英轰出去，跟俩姑娘一说，说这老道有词儿，您让老道跟您说得了。好吧，让他进来，把老道给让进来了。无良苦，俩姑娘一瞧，好家伙，长虫成了精了。老道，你是什么人？难道说诈婚的这两个淫贼是你派来的吗？穆良福年纪轻轻，闺阁之内的千金小姐，不要这样出口不逊。这两个人娶你们两个人，你们两个人嫁他们两个人，实在是有莫大的好处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以后，我只能奔跑，我痛。